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1170集，出狱。两人回到开封府，刚进门就听到院子里乱糟糟的，王朝马汉从眼前跑过，还听到欧阳嚷嚷： 丫的，你踹谁别踹你老子我呀。 展昭纳闷，就见衙役们拿着水桶装满了水，急急忙忙往后院跑，赶紧抓住一个问： 哎，怎么了？走水了？ 哎呀，不是不是，乱了套了。 衙役们指着后边马厩的方向，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，一起跑到马厩，就见马厩门口围满了人，里边传来了马儿们的叫声。展昭听着叫声挺怪的，赶紧扒开人群跑进去，只见马厩里赵普一手拽着黑霄，一手推开小毛驴，殷侯拽着早多多，天尊拽着白云帆，欧阳少征和龙桥广、林业火和邹良也都拽着自己的马。而再看那些马儿状态也不对，跟喝醉了似的，边叫边蹦的。展昭问一旁搂着火莲的小四子： 小四子，这怎么了？ 事情是这样的。 话说刚才白下听说侄儿得了绝症，心情甚坏，等了半天白玉堂也不回来，于是白家爹爹准备借酒消愁一下。白下别看是文弱书生，那酒量是整个开封府加起来都拼不过的。天尊将藏在床底下的两坛子三杯醉拿出来给他，想试试看他能不能喝醉。白下拿着酒坛子刚要喝，夭夭和小五追着一只小耗子从房间里冲了出来，夭夭走着不太方便，被门槛绊了一下，摔进来撞翻了石桌，桌上两坛子三杯醉就飞出去了，飞过院墙往马厩的方向去了。殷侯和天尊追着酒坛子越过院墙，不过二位老神仙判断上出现了错误，两人都以为对方要去接酒坛子，于是同时一撒手，结果他俩撞在一起了，俩酒坛子也撞在一起了，就在马厩上方，酒坛子砸了个粉碎，来了个天女散花。那些酒水不偏不倚，全部洒进了马厩的水槽里，那几匹马也不知道是不是随主人性，闻到酒味儿就都过去喝了几口，结果展昭倒抽了口凉气，摸着下巴看着一团糟的马厩。 这是发酒疯呢。 幸好发酒疯的不是小五和悠悠。 展昭过去安慰一旁正蹲在马厩门口抱着头的白下，白玉堂则是问公孙： 你们怎么知道白慕天得了绝症啊？ 公孙就将小四子看到他走路样子的事情一说。 你信吗？ 怎么，你不信吗？ 白玉堂将刚才白慕天和自己的对话说了一遍，说完之后就见公孙父子直着眼看着自己。 怎么？ 只是白玉堂还没问完，就看到父子俩蹦了起来，异口同声： 金丝灵。 白玉堂让他俩吓了一跳， 扁生的手里真的有金丝灵？ 哇，好想看一眼。 他有金丝灵又怎么样啊？ 白玉堂搞不清楚眼下的状况，公孙和小四子一脸看白痴的样子看白玉堂，五爷长这么大还是头一回被人投以这样鄙视的目光，莫名觉得有些心灵受创。安慰完白下的展昭也凑了过来： 金丝灵真的能治他的病吗？ 金丝灵能治所有的病。 公孙边说边对马厩里众人喊： 拽住了，别让他们再喝酒了。 展昭和白玉堂下意识抬头看，这下算是看明白了，原来众人牵着马儿并不是怕他们发酒疯乱跑，而是那几匹马都要跑去再喝酒，众人不让。天尊直跳脚： 玉堂，你自己的马自己牵。 白玉堂对他示意：再坚持一会儿，忙着呢。天尊抱住白云帆的脖子，白云帆嫌弃的甩来甩去，天尊不满： 哎呀，我这你这个表情也随那小兔崽子，酒量怎么不随他呢？一坛子就醉了，真没用。 众人都看天尊，这酒你自己还不是一坛子就醉了，还发酒疯。殷侯无奈地推开早多多的脸，多多感情喝醉了越发嗲，舔了殷侯一脸的口水。来围观的一伙丫头捧着脸羡慕白云帆和多多的待遇。 金丝灵可以说是天底下最珍贵的药材，就是传说中那种能包治百病的神药，简单点说就是吃了能续命的效果。 哦，银丝灵都好珍贵了，拇指大小，一颗要卖10000斤，金丝灵是无价之宝。 还有银丝灵， 别生有的话给我看一眼。 小四子点头表示也要看。白玉堂和展昭都无奈，按照公孙说的，看来白慕天的话也并没有什么破绽，当然了，前提是他真的有病。白夏刚才一直心情不太好，这会儿听了白玉堂讲的有些不解。 娇娇说他没病， 他只让我别相信他，至于他有没有病我也没把握。 他为什么要骗人呢？ 管他为什么骗人，没病的话不是最好吗？ 白玉堂拍拍他让他早点去睡。白夏往外走了两步又回来了，白玉堂不解地看他爹，就见白夏伸手摸摸他脸点头。 这才是我白家孩子该有的本性。 白夏心情稍稍变好了些，回去休息去了。那头几匹马也发完酒疯了，开封府的马夫们换掉了水槽里的水，一众高手都快累瘫了，靠着自家的马儿休息。天尊拍身上的稻草，殷侯拿袖子擦脸，白云帆和早多多倒是凑到一块依偎着蹭来蹭去。深夜众人各自怀着心思入睡，展昭并没什么睡意，但是白玉堂担心了一天，这会儿应该累了，于是展昭忍着没在床上滚来滚去制造噪音。他睁大了眼睛，看着横梁上摇摇一甩一甩的大尾巴，渐渐的睡意来袭。就在将睡未睡之际，展昭突然感觉到有人靠近。展昭猛地睁开眼睛，有一只手按住了他的嘴，没让他发出声音。展昭看到了按住自己嘴的人，露出了惊讶的神情，是娇娇。此时娇娇站在展昭的床边，一手按着他的嘴，另一只手对他做了个不要出声的动作。展昭眨了眨眼，搞不清楚现在的状况是醒着还是已经睡着了在做梦。紧接着就见娇娇突然伸手一指某个方向，展昭下意识地转过脸望去，就见一股白雾扑面而来，雾气中带着一股寒冷的风雪气以及腊梅花的香味。白雾散去，眼前出现了一个既陌生又有些熟悉的场景，冰雪覆盖的天山之巅。再看四周围，展昭发现自己已经不在床上，也不在喵喵楼，而是站在了天山之巅的那座大宅前边，门口一个熟悉的雪人，还有一串没被雪花覆盖的小脚印。展昭微微地笑了笑，走到了门口，往里看，就见院子里天尊拿着个包袱对里边喊： 玉堂，要走了。 房门打开，一个幼小的白色身影从门里跑了出来，拿着一把比他还长的银刀。展昭嘴角露出了笑容来，双眼跟着那小小的白色身影，是跟小四子一样年纪的白玉堂。小白玉堂跑到天尊身边，仰着脸问天尊： 去哪儿？ 去给你爹过生辰啊。 天尊伸手牵着小白玉堂的手，一大一小慢悠悠走下山，在雪地上留下了一大一小两串脚印子。展昭跟在他们身后一起往山下走，边走边听到两人边聊天： 你爹好多亲戚啊，你都没见过，这次去一次认全了。 白玉堂边走边好奇地看着沿途挂着冰花的树木，偶尔一只鸟飞过，他的目光也会跟着走挺远。展昭意识到，这大概是白玉堂自幼来到天山，跟随天尊习武之后第一次下山回家。 展昭跟了师徒俩一路，这一路还是很有意思。天尊一个劲儿逗过度早熟的面瘫小孩，白玉堂则是一路拽住天尊，防止他迷路以及被骗。也不知道过了多久，展昭发现他们已经到了映雪宫的门口。等在门口多时的陆雪儿冲出来抱住儿子，白夏和陆天寒也走了出来，还有年轻的风姑姑陆灵儿。映雪宫里好多白家亲戚，热热闹闹的气氛，准备给白夏过生辰。展昭跟着小白玉堂一直走到自己的房间，见他放下东西后，开始在映雪宫里转悠。大概离开的时候年纪太小了，什么都不记得，因此这次边走边逛，白玉堂看到什么都觉得很新鲜。也不知道走了多久，最终小白玉堂在一座石桥上停了下来。展昭走到他身旁，顺着他目光所望的方向望过去，就见在桥下的一条小河岸边站着个少年，那少年大概十二三岁，他正低着头看着河面。映雪宫的河水基本都是温泉，因此里边是没有鱼的。可是在那少年的脚边，有一条翻着白肚皮的小鱼正躺在热水中，鳞片无力地抽动几下，看来是马上就要死了。年幼的白玉堂站在桥上看着岸边的少年，这时那少年似乎感觉到了有目光注视，于是抬起头望向白玉堂的方向。 最近啊，很多人跟我抱怨，说给自己男朋友买礼物太麻烦了，尤其是那些喜欢玩游戏的，本来就对这品类不熟悉，一不小心挑错了还得花冤枉钱。关于游戏嘛，我不一定有发言权，但办法还是有的。京东618活动最近正在火热上线中，各类行业尖货都能轻松看到，罗技的键盘鼠标，雷神的游戏手柄，那都是玩家们的心头好啊。现在戳下方的小黄条领取京东618红包，边听边领，边领边买，这样的优惠错过一次又得等好久，建议大家领完赶紧下单，可能预售更优惠啊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 陈星儿，你干嘛呢？笑得那么开心。 你快来听，你快来听。 听什么呀？ 儿，你是不是饿了？ 是啊，我饿死了。 今天想吃什么？ 我想吃， 哇，这不是展大人和我家少爷吗？ 是啊。 怎么？ 这是龙图案卷集的小剧场。 哎，你是怎么弄到的？ 多多订阅分享啦，就能收获更多小剧场。